手持录音机，戴上耳机，我总用这个方法记住一个城市。我们正在一座里斯本市区的植物园里头。天生缺乏方向感，因此置身在言语陌生的异地，安心的是似乎只要透过收音麦克风，就可以将环境里的一切转变为有脉络的私人电影，也好像是自己能够不再被眼见的迷乱幻术捆绑，而瞬间进入城市正在低语的核心。此刻植物园里香味飘逸，鸟儿周转，城市的车声被层层的植物排除在外了。到声音纺织机，我是李光夏，今天下午带你走一趟我在2015年初夏的里斯本声音之旅。此刻我站在里斯本卡尔莫修道院旁的一条小巷子，沿着山的坡度，白色的石头路往上延伸，两边是公寓跟商店的后门。靠近中午时分，晨间人们活动最吵杂的时刻已经过去，这个巷子里头渐渐散发出一股静谧。缓步往上行走，避开自己的脚步声，调整麦克风接收的方向。耳机里传来悠扬啼转的鸟叫，还有几个人用葡萄牙语有一搭没一搭的在交谈。阳光很温柔地照亮前方的街道。 我听见某个固体相互碰撞的声音，乍听之下有点像撞球。但是在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撞球街呢？接着声音的来源终于有了答案，眼前出现几个工人，他们正依循葡萄牙人建造街道的传统，用大概一个拳头大小的白色石灰岩的石块细细修补巷弄的道路。所以我以为是撞球，其实是铺路用的美丽小石块。现在我依稀听见一把缓缓播送的吉他，煽情的小提琴透过耳机传过来。原来这是乐音，是从某户人家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广播放送。我没有停下脚步，听见耳机里的车马声逐渐喧闹包围。我即将从小巷子转入一条更宽广的街道了。接着有人推着行李箱的轮子在石头路上一颠一颠的努力滑过。不久之后，那条充满电车观光客的主要街道已经近在眼前。我收起录音机，迎向初夏的里斯本。捕捉现实。绘画通常可以做到即刻转译现实之物，它成为服帖、意念、线条，若隐若现。音乐虽然可以即兴来上一段描写景物，但先天具有的非具象性让它倾向往更模糊的地方走。人们通常也正期待这样，音乐所意图诠释的是距离更远些的幻象、回忆与气息。文字可以捕捉现实吗？可以的，毫无疑问。写作的人能够细细描述一支铅笔、一轮美月或一道波浪，让他们每个原先皱褶之处都有机会被翻起摊平。就像如果把漫长的海岸线的每一个转折轮廓 贝壳跟海藻包覆的石块边缘都计算进去，那么这个海岸的长度将因而趋近无限。同时文字也可以收拢，把心碎或欢欣的任意一个时刻凝缩成某几个句子，比如此刻初夏的街道，紫色花束，鲜橙汁，安好的午后，新的笔记本。旧城街边的小广场，风吹来仍然有点凉凉的。微笑的侍者过来说，他自己饿了，得要去吃点东西，他要我继续做。街边的手风琴手靠近我，他试着拉奏世界名曲，取悦在这个广场上不知哪来的观光客们。我是雷光夏，今天下午我们正在初夏的里斯本声音之旅。

porque con tus amores sé que no puedo contar. 你现在听到的是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下午我带着2015年的录音机录下的声音，跟你一起走一趟初夏的里斯本声音之旅。 Could want you more. For I was born to glory in your kiss. Forever yours. I was blessed with love to love you. Till the stars burn out above you. Till the moon is but a silver shell. 声音纺织机，我走在里斯本阿法马城区，那儿都是更狭小的巷弄与陈旧的公寓。于是我学电影《里斯本的故事》里那位录音师主角，闭起眼睛听见这城区里的人生气息。煮晚餐的母亲，或是百无聊赖的老人，开着电视机从房间里传来。孩子在街道小小三角地带打秋千、踢球。从街尾爬坡开上来的汽车用力加速。晚风吹过沙沙树梢。更远的地方传来巴西或非洲的传统乐器演奏，有铃鼓、人声歌唱，海鸥鸣叫自头顶飞过。因为这区的公寓紧邻，巷弄狭小，与这些声音彼此发出共鸣。圣母合唱团，我们那个世代对里斯本的初次回忆。 Foi Lisboa antiga. barcos no rio. Ainda não sei se o reinado durou, mas em tempo a senhora foi dita rainha, rainha do mar. Sei ainda, vejo esta cidade parada no tempo, deve ser saudade a vista que invento. Lisboa. Levada pelo vento, 我想，难怪电影里那位迷失的录音师会这么喜欢阿法马这个地区啊！原来这儿的声音内容交织，质地又因空间而统一。这个海港的山坡小城，距离远近层次交叠，站在这里就像听见一幅声音的织锦。 导演文温德斯的里斯本的故事几乎是我对声音收录素材运用的启蒙。或许在那之前，我早已经拿着当时开始使用的随身录音器材收了不少片段残片，但是当看到荧幕上录音师手拿着巨型集音器就在里斯本的阿法马区到处行走的模样，让人有了更浪漫的想象跟期待。这也是我对旅行实境录音的启蒙。从此许多年，录音器材更迭，太旧换新。也许每次我使用的器材不尽相同，但不变的是旅行时，自己总随身携带着一支录音机。于是2015年夏天那天，身在阿法马，我心想，终于来到这个故事发生的核心了。摸索包包，寻找随身的那台录音机，没想到从旅馆出来时候大概太匆忙了，我竟然忘了带。在紧要关头常赫然有些离谱的忘性，老实说，我对这样的自己并不感到吃惊，但因此我决定用眼、用耳、用肌肤与空气的碰触代替了原本应该带的那台录音机。我决定深深感受与记忆这里的一切，不再有遗憾。于是我听见煮晚餐的母亲，小孩在踢球，从斜坡爬上来的汽车用力加速的引擎声，晚风吹过树梢，想象自己就是那个电影里的录音师。想象自己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录音师，只是忘了带录音器材。 这就是来自圣母合唱团，也是出现在电影里的这个乐团。这首歌就叫做 Alpha Ma。 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50，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房之机，继续用音乐带你跟我一起回到3年前那个夏天的里斯本之旅。 Mas uma coisa é certa, eu sei. Não tive nunca amor maior. E ainda vivo o que te dei. Ainda sei quanto te amei. Ainda desejo o teu amor. Não tenho esperança de te ver. 里斯本当地这条著名的28号电车，它穿过许要许多重要的景点，到达居民生活的小社区，因此游客跟本地人都必须搭上它。站在街角的站牌前，我试着用小录音机收下电车驶进跟开离的声音。也许更早以前我就看过这个电车的样子，在某一部电影里面，记得是画面中里斯本依稀飘着雪，真的会吗？而主角在街头看见驶过的电车，就一跃而上，穿过弯曲上下的街道，路上是一片雪中的灰白，而电车是古旧的鹅黄色。这座28号电车就是里斯本治愈我最初的魅力。 find myself by the sea, in another's company. By the sea, wanna go out to the beach. Gonna dive and have no fear, because you 街角的站牌前，我试着用小录音机收下电车驶进、开离的声音。直觉告诉我，在这样的状况下，有动作的声音比较有趣。当然，如果你坐在电车上收音是一种方法，不过大部分时间你可能只会录到规律的车体跟铁轨摩擦的声音。但是站在街头等电车进站，则是另外一种。站牌下等候的人们，还有经过的路人、机车、汽车，都会发出各自的声响，以及最后那辆从远处驶来的玩具般的黄色古老电车，从街角缓缓驶入连连。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和这个城市表面的古老闲适不同，老电车进站的速度竟然飞快，它几秒钟瞬间倾倒下客人再开车离去，于是令站在街边收音的我感到难以掌握节奏。就像你得用窄小的望远镜锁定 一只迅速掠过广大天空的飞鸟一样。电车的声响轰然，在我意识到之前，靠近眼前的车体，令录音机的音量立刻爆表了。那时候的旅行，每次的旅行，只要有一台小收音机、小录音机，它似乎就可以帮助我开朗地解释这个世界。 明白。We are alone. Nobody's watching. We might take it home. might make out. When nobody's there, it's not that we're scared, it's just that it's delicate. So why'd you feel my sorrows with the words you borrowed from the only place you've known? And why'd you say hallelujah if it means nothing to you? Why just sing with me at all? We might live like never before. There's nothing to give. Well, how can we ask for more? We might make love in some sacred place. The look on your face delicate. So why'd you fill my sorrow with the words you borrowed from the only place that you've known? 听到是 Jamie Rice 的 Delicate。 那时的旅行只要有一台小收音机，它似乎就可以帮助我开朗地解释这个世界。声音纺织机今天用2015年在里斯本旅行时候的录音带大家一起经历那个小旅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且危险，不谙水性的旅人只好在岸上观看。三岁之前，我的童年住在淡水小镇新化店。当时年轻的父母常带着我去附近海岸散步，在到达之前得先穿过一大片防风林。幼小的我觉得那一定就是森林了。清晰记得从树林间望出去的闪烁阳光，大人们投在地上的影子，还有在林间采到的野生莓果留在手指间的鲜红的颜色。有时候父母跟友人一起，他们在海边留下随性拍摄的八厘米影片。影片中是冬天，大概是父亲拍的吧。他们的朋友们穿着长风衣或是毛披肩在海边，年轻的母亲用手遮住狂乱扑面的海风，她脸上的表情是快乐微笑着。影片中的我穿着端庄的小洋装，也是一头乱发。长大以后，当不确定自己的时候，我总喜欢跟朋友到海边。海有时散发着银色光芒，看似宁静永恒，有时被灰色的雨云覆盖，雨水秘密落在海面，雨的声音完全被海浪吞噬吸收。对我而言，海或许是一切的源头与答案。也许所有的创作都可以跟人类更大的潜意识支持联系起来，那里是文明、冲突、神话与记忆一起被创造的地方。在池子里游泳的时候，身上沾了些碎屑，我们试图将它们编织成有形的样子，用以走避生而为人感到孤独的许多瞬间。在某首歌里，我曾经用音乐建造了一个在黑夜海边的场景，那里晚风轻柔，星光明亮，语言静默，疑问被抚平。回到里斯本， 这里看到的海子完全不是像童年那样的，不是像台湾那样的。里斯本的海从蜿蜒的坡道转身回头下望，当然在这个角度看来，海平面会低于路面许多。你会看到一艘无比巨大的白色帆船从两栋建筑物的空隙中间穿过，有时候是同样巨大令人惊叹的军舰驶过，或是许多跟在军舰后面连续的小船队。一时之间仿佛看到15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来葡萄牙船队那些仍然充满冒险与野心的后裔还在这儿呢。我发现原来这样认识海也是一种方式，虽然跟我们的海完全不同。旅行时的我至此暂时放下了手边的录音机，思索着从新鲜的声音、视觉细节逐渐往外扩散的地理环境跟历史交汇，好像领略了些什么。至于童年的那座海，童年的我与父母已经在初初降临的黑夜里慢慢散步回家，离开那片海许久许久从里斯本回来之后，大概过了2年的时间，我读到英国评论家、作家约翰伯格的书《我们在此相遇》，很惊讶地发现这位非常喜爱的作家，他在这本书的第一篇描述的就是他与逝去的母亲相遇在里斯本的虚幻故事。作家说，这个城市似乎适合挚爱的亡灵们居住，因为这城市那永不止息的电车声响如麦秆般金黄晃动的大海，或是落下暴雨的时候的圆形广场。当时80岁的这位作家，他缓步走在街角，看见上百名的马拉松跑者从眼前经过，此时他的母亲在身后出现。母亲像个孩子般牵起他的手，他们俩一起离开人群，慢慢散步到下城区的一家糕饼店。作家买了2块他母亲最爱的糕饼，两人一起享用。 约翰伯格说，他还看到这城市似乎在玩着某种游戏。里斯本这个城市用白色跟彩色的小石块在街道上铺上各种图案，这就让他觉得这其实不是街道，而是天花板。他说，城市的墙面里里外外都覆盖着美丽的瓷砖，瓷砖的图样诉说着这万象世界的种种，仿佛引诱着人们该留意周遭的有形世界。同时，约翰伯格这位作家他却不免起疑，他发现这个城市被铺盖的地方比掀开的地方多得多。他说，他们似乎正掩盖了某种东西，不管躲在他们下方或是后面的究竟是什么，都可以永远地隐藏下去，在他的掩护之下，我们什么也看不见。这么说，原来我出临里斯本的那天早晨，我听到街道铺砖石的声音，以及目击到工作中的工人们，就是这个约翰伯格说的掩护计划必须维持长久的一次小小施工吗？那么，那随即吸引我注意力的美妙的吉他及小提琴的广播节目，难道就是引开像我这样好奇观光客的一场事先预演呢？离开里斯本之后，因为阅读，这个城市在我的记忆之中竟然又成为一座虽然曾经拜访过但却未曾看见真相的新的谜样的城市。

抖的歌声回响在石头的砖墙之间。再见里斯本，再见那片出发航向世界的海。我是雷光夏，祝你周末愉快，拜拜。